八至二十三度，听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而家气温系二十一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5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9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15元，跌1.4；中芯国际16.26，跌1.02；阿里巴巴215元，跌2.2。美团点评100.9，跌1.6；小米集团13.1，跌2.8；建设银行6.51，升7仙；中国平安90.9，升1.5；盈富基金28元，升5仙；融创中国45.15，升1.2；友邦保险80.65，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28，瑞士法郎7.921，澳元5.225，加元5.86，新西兰元4.999，欧元8.4225。每百人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71美元，卖出1,51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多车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多车啫，龙尾到理工大学湾位。渡船街过海都多车嘅，龙尾喺果栏附近。咁啊，路面嘅情况而家九龙区。伟业街的牛头角段咧有工程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顺业街交界的快线咧就封咗路。咁啊，现时去旺角方向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喺丽业街附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路道一段啦，同埋近住九龙城交汇处桥面嗰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至於新界大埔的廣福道，就因為爆水管的關係，現在廣福道去圓洲仔方向跟著運頭街的快線就封了路，廣福道的車不可以右轉去運頭街，本來經過那裡的多條巴士線現在都要改道行駛。寶鄉街跟著廣福道比較多車，安全車速報告有東區走廊東隧出口去中環，西九龍走廊南昌村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咁啊，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6:1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全城搶購口罩的楊女士， 我現在屋企咧就得翻10-20個嘅啫，一家三口，我都不知點用。 陳女士， 咁我哋呢排龍尾嘅，最後咧就一套戲，結果就排唔到。 港九藥房總商會張德榮， 好多公司或者連鎖店咧，已經喺佢哋全世界就去揾緊口罩嚟緊香港噶啦。 星期一至五黃昏5-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點樣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 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 93%。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星期日天气也会显著转冷，风势会比较大，下周初到中期朝早是会持续寒冷的，请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尤其是现在这个疫症的情况之下，大家更加是要保重身體嘅。嗱，咁啊，今日啊，亦都會繼續同大家講咧有關於疫情嘅一啲嘅資料啦，同埋資訊啦。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最新嘅記者會咧就話有新增三宗嘅新型肺炎嘅確診個案，即係累計咧係達到56宗噶啦。咁而其中咧有一啲嘅確診嘅個案咧，亦都同之前嘅一啲嘅確診人士咧是有所接觸的。咁啊，相關的一啲嘅資料，咁或者咧，我哋稍後啦，再同大家詳細交代啦。咁亦都留意住香港電台嘅新聞報導啦。咁亦都預告一下啦，一陣間六點鐘嘅時候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將會係舉行記者會，會見傳媒嘅。咁亦都應該會有一啲嘅新嘅公佈啦。咁屆時咧，香港電台第一台咧亦都會為大家轉播記者會嘅一啲嘅內容嘅。咁啊，亦都請大家留意啦。嗱，呢一個小時咧，先同大家傾啲乜嘢咧？不如就講一講啦。政府咧之前講過嘅，佢哋會有一個100億嘅抗疫基金。咁但係咧，究竟嗰個抗疫基金嘅詳情係點樣咧？會支援啲乜嘢嘅行業、乜嘢嘅人士咧？咁啊，其實政府咧就並未公布嘅。咁近日啦，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唔同嘅政黨啊，佢哋都係有會見咧，係政府嘅官員啦，無論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啦，又或者是特首办的主任陈国基等等，反映他们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财政预算案也会在2月26日发表的。咁有一啲嘅政黨咧，譬如好似工聯會咁樣咧，佢哋就話要建議喺個預算案之中咧，額外推出一啲抗疫紓困嘅措施。咁亦都係包括咧，係每人咧係俾10,000元嘅抗疫津貼啦。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嘅政黨亦都有類似嘅咁樣嘅建議同埋提法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政黨咧，譬如好似新民黨咁樣啦，佢哋係話需要援助咧，係跨境工作嘅人士啦、確診感染嘅人士同埋家庭啊、旅行社啊，同埋因為防疫需要咧而暫停營業嘅店鋪等等。如果睇翻咧，我哋而家嗰個失業嘅數字啦，咁啊喺2019年10月到12月咧，嗰個失業嘅數字咧就係3.3%嘅。咁但系我谂咧，大家都关注呢个数字咧，会唔会系继续上升啦？因为受到呢个疫症嘅影响咧，其实有一啲嘅行业咧，尤其是系零售啊，同埋一啲嘅饮食业咧，亦都已经话会采取关闭分店，又或者系裁减员工，同埋咧减薪嘅呢一啲嘅措施噶啦。亦都咧系有一啲嘅连锁食肆啦，系要求员工咧同意减薪啦，咁又或者咧系要求咧，亦都有一啲嘅店铺咧系要求员工咧系放无薪假嘅，就系根据佢哋嘅职级啦而放唔同日数嘅无 冇薪假嘅。咁亦都可以睇到今次疫症对于各行各业嘅影响啦。咁但係如果派10,000元嘅抗疫津贴人人有份嘅时候，又系唔系真系帮到唔同嘅人士呢？咁亦都有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呢系反对呢每人派10,000元嘅。亦都有一啲人呢持一啲理据，就系话其实你而家就算派咗钱俾人呢都冇用，因为市面上根本你话防疫津贴佢根本买唔到相应嘅防疫嘅物资。咁如果你继续派俾佢呢，只不过呢可能会系抢高个价格嘅啫。咁大家又点睇呢？呢100亿嘅防疫抗疫津贴啊，基金啊，100亿嘅防疫抗疫基金应该点样用法呢？18721不妨打嚟发表你嘅睇法啦。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14日朝早5:09， 3、2、1，开步！ 港铁屯马线一期通车，新路线驶经启德、钻石山、显径和大围站，当中由大围到钻石山只是需要大约9分钟。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 新设路线在通车的初期呢，各项的系统在运作上面呢都需要一些磨合的。咁港铁公司呢是会加派人手，咁系致力咧维持住呢个服务嘅畅顺。如果一旦咧出现一啲唔畅顺嘅地方咧，都希望乘客咧系包容同埋谅解。 中午12点，新民党同特首办主任陈国基会面，建议政府分别派现金同埋消费券。主席叶刘淑仪： 咁政府可能就觉得派钱就直接啲、快脆啲，因为佢以前派过钱啦。我觉得如果政府惊开发一个新的系统要时间咧，佢可以部分派钱，部分派电子消费。因为如果你刺激经济咧，你都有一个长时期派噶嘛。 下午2点，18区区议会嘅政副主席约见民政事务局局长刘光华，要求民政处配合区议会工作。刘光华： 我哋秘书处不能够提供服务咧，唔系净系港区议会嘅，全港嘅法定机构同埋咨询组织，我哋喺未来呢2个礼拜咧，我哋都系停止，希望咧系达到一个好重要嘅策略咧，就系减少呢个社区接触同埋减少两地嘅人流咧。咁所以我都希望咧，系议员咧都能够理解。 4:30，本港再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总共有56宗，当中一个寻日确诊的患者现时情况危殆。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一入院嗰阵时咧，情况都系相当差，咁所以咧就进入咗深切治疗部，并且咧我哋帮佢插喉，帮助佢呼吸。咁另外咧就血压咧其实都系偏低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俾咗一啲强心针佢，咁样有一啲低浓度强心针啦。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大家對於咧政府所提出嘅呢個100亿嘅防疫抗疫基金，暫時都仲未有詳情嘅。你嘅睇法係點咧？有一啲嘅政黨咧，包括咗譬如係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啦，都不約而同咧話應該係每位嘅香港嘅市民咧都係俾10,000元嘅抗疫嘅津貼嘅。咁你又點睇咧？18731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陈燕婷， 系嗱，讲一讲啦，你哋嗰10,000亿嘅100亿嘅抗疫基金，你哋有啲咩谂法咧？特别系每人话俾10,000元嗰度，其实又系想点样咧？ 嗱，我谂系两样嘢嚟嘅，每人10,000咧，呢个就系要喺财政预算案嗰度做，因为如果我哋认为咧，全港市民咧喺如果喺而家个情况底下咧，其实喺经济啊各方面咧都会受到好严重嘅影响，所以我哋上一次咧就见财政司司长喺嗰个财政预算案啦，我哋再建议佢咧就再认真考虑咧， 就是全港市民咧係合18歲以上嘅合資格嘅全港市民咧，都應該係獲派10,000元。簡單啲講，我哋喺地區裏面真係聽到好多市民話叫你派口罩又派唔到，咁政府你不如派錢啦咁。 即係呢個係因應疫情而希望財政預算案再有一啲嘅調整，就同嗰1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咧係兩樣嘢嚟嘅。 是啦，这个其实在我们一月的时候呢见过财政司，咁当时就仲未有疫情爆发，我们都叫呢财政司去考虑呢是为全民呢派10,000元的现金或者消费券。咁我觉得而家去到疫情咁严重的情况底下呢，这个要求呢是更加迫切，所以我们呢就再见财政司再提出这个迫切的要求。咁至於嗰100億嘅抗疫基金咧，我哋其實亦都建議咗俾特首啦，同埋財政司，就係要為前線嘅參與前線嘅醫護人員啦，或者我哋嘅外判嘅清潔工啦、保安啦，要為佢哋提供一個特別津貼，因為我哋其實收到好多我哋特別前線嘅清潔工，佢工友講咧，其實公司都俾唔足呢啲口罩佢哋，佢哋要自己出去買，其實真係錢係好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政府就住呢個疫情嘅控制咧，就做咗一啲隔離嘅措施啦，要求內地入境嘅市民咧，就係、是無論咩人都好啦，都要有隔離14日。咁但係咧，我哋又收到好多嘅求助，就係好多原來好多香港人咧係住喺內地，然後每日就翻嚟香港翻工嘅。咁呢一批嘅工友，佢哋又唔能夠在家工作，因為好多可能從事地盤啦、酒樓啦，或者係維修啊咁。咁佢哋要安息，就係翻到公司工作嘅。咁所以嗰啲咧，我哋就要求政府咧係俾一啲津貼佢哋，等佢哋咧可以喺香港度做咗個短暫嘅房屋嘅津貼。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哋喺香港冇地方住，咁你就叫佢即係唔做嘅啫，唔翻工嘅啫，手停口停咁樣。咁亦都咧，其實最迫切嘅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失業援助金。因為我哋喺過去呢一個月咧，我哋都聽到好多陸陸續續，無論係旅行社啦，或者酒樓啦，甚至零售百貨嘅員工咧，都同我哋講咧，佢哋係開始被扣薪啦、停薪留職嘅有，甚至咧酒樓結業嘅有。我哋工會其實喺呢個月裏面咧，處理咗好多宗咧，就係酒樓結業嗰啲同事嘅個案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有一個好迫切嘅情況咧，就係要解決呢一班失業嘅工友，所以就政府應該要盡快咧，係透過呢個抗疫基金或者關愛基金去發放呢一個失業嘅援助咯。 你哋提呢啲建議咧，主要都係主要係針對翻嗰個僱員啦。咁但係亦都咁講啦，如果僱主啊，又或者即係相關嘅業界咧，能夠得到一啲支援嘅時候，會唔會某程度上咧，亦都可以疏解到咧僱員嗰個嘅情況咧？即係譬如舉一啲嘅簡單例子，如果能夠令到啲企業唔需要去放即係無薪假或者其他等等嘅時候，咁佢自自然然亦都唔需要去削減嗰個僱員嘅薪酬或者甚至係裁減人員等等啦。 同意， 係啦，會唔會亦都有一啲係針對翻啲雇主去到做嘅咧？ 同意啊！我哋其实咧，除咗见到财政司之外咧，我哋早几日咧就见咗运房局嘅副局长苏慧文，我哋都同佢讲咧，就系要求咧房署嘅物业，即系商场啦、停车场啦，系应该要免租嘅，因为咁样咧就可以帮助到嗰啲商场啊、街市啊嗰啲租户。同时咧，我哋稍后嘅工作咧就系希望咧，我哋香港嘅10大业主啦，即系包括领展啦、港铁啦，全部都应该要推出一啲减租或者免租的措施。因为其实呢，业主我相信现在很多香港的中小企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租金。所以如果能够这些业主在这个时候呢帮助到中小企减轻那个租金的压力呢，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另外就是譬如有些运输呢，我们都知道很多呢真是个体户揸一个货 van 就自己开工的。那些呢，我们都建议政府呢就要给一些燃油津贴他们。等他们呢现在其实同埋车位那个减免啦。因为其实现在即是这班的个体户呢，他们其实真的手停口停，因为运输行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政府是需要有一系列的措施啦，雇员的我们看到那个失业的情况同埋公司倒闭的问题呢其实很严重。同样地呢，我们觉得中小企都是需要政府去帮手的。 因为我哋希望帮到中小企挽救到佢哋嗰个行业唔好倒闭呢，亦都唔会影响到我哋打工仔女个饭碗囉。 嗱，你头先讲到话即係减租嗰个问题呢，咁当然如果係政府机构佢哋自己即係当然就可以减到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嗰十大呢，因为我见呢譬如零售商会呢亦都有同样嘅一啲呼声啊，或者係要求嘅零售业商会嗰度。亦都希望即係业主可以譬如免佢哋二月份的租金啦，又或者是只是收他们分成租金啦等等。我想问你们有没有真的跟这些业主谈过，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回应回到来呢？ 我哋作出咗一啲公開嘅呼籲啦，我哋其實見財政司嘅時候咧，亦都希望藉財政司幫我哋聯絡商界去做啲呼籲。其實我哋嚟緊啦，我哋係會有一啲行動啦，就係向呢啲業主咧去要求佢哋咧真係做一啲減租。其實咧老實講，對業主嚟講，如果佢哋唔做呢啲租金寬免嘅措施，若果呢啲中小企真係捱唔住，佢哋要結業要退租嘅話，其實一樣影響佢哋嘅收入。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呢啲嘢係互惠互利，喺呢個時候呢大家唔一齊幫手人肯到呢，其實就令到嗰個情況其實自己都會受害。唔好以為今日你唔減租唔免租俾佢哋，到佢第日要結業嘅時候一樣你咪一樣空置，夾唔到租係咪收唔到租咁。所以我哋覺得希望大家都即係我要呼籲嗰啲業主呢會真係能夠睇清楚事實啦，喺呢個時候幫下手。做免租又好，減租又好，俾一啲租金嘅優惠俾呢啲中小企，等佢哋可以捱得過。而中小企亦都因為有嗰個租金嘅優惠可以幫到手咧，佢哋就唔使咧向僱員開刀咯。 嗱，你哋咧同其他政黨咧都有一個建議，就係向跨境工作嘅人士，即係僱員嗰部分啦，提供一啲津貼噶嘛。咁但係我想問咧，你哋有冇掌握到一啲數據咧？到底會有幾多人即係咁樣嘅情況嘅咧？而家？ 其实在我们工联会呢，因为我们有内地服务中心，所以我们在每个中心呢都大概有几十个这些求助个案。我们知道其实在回到来香港有一班呢就已经是即现在都是借着朋友家住，或者有些公司呢有啲企業咧，佢哋都已經為咗佢哋嘅僱員咧提供緊一啲咁樣嘅租金津貼嘅。咁其實我估咧，即係受影響嘅可能係講緊萬幾人咁樣咯。但係其實呢個數咧，就係即係你就知道，對於嗰、那個我哋即係根據我哋啲求助個案提供俾我哋嘅資料，我哋估計大概萬幾人啦。咁我哋希望呢一班人佢哋能夠有一個短暫嘅津貼可以翻到嚟香港住嘅話咧，咁佢哋又唔使手停口停啦，亦都唔使影響。想到即係又製造咗一啲失業嘅情況啦，係嘛？咁所以我哋希望咧，政府係真係可以幫到呢一班人咯。 嗱，另外就係對醫護人員同埋清潔工等等咧，即係提供一啲嘅額外津貼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俾額外津貼佢咧，而家佢嘅困難係買唔到呢啲嘅防疫物資啊。其實你俾錢佢咧，都處理唔到個問題嘅喎，即係只不過係會係令到即係大家個感覺好啲，但係實際幫唔到手嘅。 同意啊，所以其實咧係幾方面嘅。一方面咧，我哋都見過啊特首嘅時候都同佢講咧，就係政府個採購嘅手續咧，真係即係要放即係簡單啲、簡化啲。咁雖然即係特首就已經強調話，佢哋唔係用緊佢哋以往嗰啲好老土嘅價低者得嚟到去採購，但係咧事實上我哋都知，因為大家最近期撲口罩就有經驗㗎啦，你差唔多係差唔多要攞對現金去同人哋爭口罩㗎嘛。咁政府就唔會做到呢樣嘢啦，係咪？你點叫個政府官攞大現金去搶啦，係咪？咁所以即係你可以諗到就係政府嗰個手購係有困難嘅。咁既然係咁啦，不如就俾啲彈性，等翻我哋啲嘅僱員啦，或者由即係我哋喺民間嗰度咧，可以自己咧用我哋嘅方法咧去揾啦。當然，但係固然啦，政府佢而家講緊話，譬如好似增加懲教署嗰、那個生產呢個係重要嘅，同埋咧政府可以幫手嘅就係喺內地嗰度，究竟係咪有？我哋知道中央政府都幫手，已經即係有一批嘅口罩寄咗嚟俾香港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繼續係要做嘅，政府要做，同埋要幫手，因為我哋而家譬如好似都有啲喺本港緊本地生產嘅口罩廠啦嚇，正如我哋工聯會其實而家都籌備緊一間啦。呢啲本地生產口罩廠咧，咁政府就要即係幫手咧，去支援呢啲支持呢啲嘅企業，因為除咗係我哋工聯會，我都知道好多 有幾間 商界嘅朋友係啊，甚至唔止係嗰 幾間企業其實係好多朋友都揾我，因為佢知道工聯會搞緊啊嘛。咁佢哋都話我哋都要想做啊。咁有啲咩幫手咧？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嘅支援都係需要。所以解決口即係當地嘅問題，除咗係錢嘅問題，就係、是、有開源嘅問題咯，增加供應嘅問題。 明白。好，唔該曬你，麥美娟傾到呢一度，拜拜嚇。麥美娟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㗎，1872311，你有啲咩睇法咧？魏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就想觉得讲下嗰100亿，就话嗰每人系派10000蚊嗰个钱啦。 分开嘅100亿同埋嗰每人10000蚊，佢哋就话分开嘅，吓，即系两条数嚟嘅。但系点都好啦，都系建议派10000蚊俾市民啦。 系，咁你讲10000蚊市民，咁我想问一下咧，系18岁以上人士先有，咁如果16、17岁，咁佢都要抗疫噶，咁佢哋都要用噶，咁佢哋都系咪应该要有咧？ 咁如果係咁條線應該點樣去劃法呢？因為你18歲就有身份證。 咁係咪佢哋18歲都有身份證㗎嘛，咁佢哋有監護人㗎嘛，咁點解唔可以用透過佢哋嘅監護人去申請呢？ 即係總之係逢有香港身份證，即係佢總之攞到兒童身份證呢都有份，係咪？ 咁佢係咪有份抗疫呀？咁佢係咪有亦都有呢個危險啊？ 咁每個人都有份捱嘅，應該咁講。 係啦，咁點解要你哋要16、17歲嗰啲，你哋又唔去諗下呢？咁嗱，我就其實我係揸夜晚的士司機，我係的士司機夜晚嚟。咁你哋就係話頭先嗰位小姐就係識講話，佢嗰、那個講嗰、那個運輸嗰、那個所謂嗰、那個。嗰、那個van 仔，咁你有冇諗過而家揸紅 van 啊，揸綠 van 啊，或者我哋揸的士啊，我哋嗰個係幾淒涼嗰、那個嗰、那個嗰乜嘢？有冇話諗過係點樣援助翻我哋？ 明白啊！ 我哋呢啲做 單頭嘅司機啊，明白啊！交通行業都好艱難啊！1872311，有咩睇法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目前累计有56宗确诊个案。第54个患者居住在石澳大浪湾村，是第53个患者的表姐，亦都有参与青衣康美楼家庭群组个案的聚会。他们年初二晚在北角明星海鲜酒家一同聚餐，他上个月3日出现咳嗽，13日入院，他则如冲一间公司从事文职工作。第55个患者是一个独居在葵涌石梨二村的70岁长者，现时情况危殆，需要插喉。他早前在家中跌倒入院，当时已经咳嗽、气促和发烧，他之前曾经经落马洲往内地，即日来回。第56个61岁的女患者住在上环永乐街，是嘉豪酒家的点心职员，今个月10日开始出现病症，昨日入院，她丈夫上个月底到广东新会探望儿子，两人都没有病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6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共有311个来自两岸四地的游客，其中22人来自内地，260人来自香港，5人来自澳门，24人来自台湾。截至昨日，邮轮上有11个香港人确诊新型肺炎，内地人有2人，1人来自台湾。港铁表示，较早之前荃湾站对开有架空电缆组件受损的事件已经完成处理，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服务。为了审慎起见，列车经过荃湾站有关路段的时候会减慢车速，繁忙时间服务维持3至3.5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明天气温介乎18至23度，明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的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咁咧喺九龙区咧路面情况，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比较繁忙，因为较早前咧曾经有意外嘅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咧车龙就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较早前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不过龙尾咧都去到近汇景花园。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过咗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近油头角港铁站。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伟业街因为有临时工程，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丽业街。最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咁早前荃湾线嘅事故处理好，全线嘅列车咧系恢复服务，咁但系为咗新城起见咧，列车经过荃湾站有关路段嘅时候系会减慢车速，咁而家荃湾线咧繁忙时间服务系维持三至三分半钟一班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边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噶，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预厕之后咧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同你一齐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受到疫情嘅影響咧，其實都可以話咧，各行各業咧都相當之艱難啦。譬如頭先打電話嚟同我哋即係發表意見嘅聽眾咧，亦都提到佢作為一個夜間嘅的士司機啦。咁當然依排嘅收入啊都會受到影響嘅，因為大家第一就少咗出街啦，少咗去一啲嘅聚會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嘅生意都受到明顯影響啦。咁另外，譬如頭先所提過嘅旅遊業當然是一個最重，即係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重要嘅即係重災區啦。因為如果睇翻而家嘅數字咧，其實一月嘅訪港旅客咧係按年咧跌咗超過五成嘅。咁二月咧單日嘅訪港人次咧係低過三千添。咁所以呢個旅遊業咧受到打擊啦。咁此外咧，零售業嗰方面啊嚇，咁亦都咧係受到都相當之一啲嚴重嘅打擊嘅，咁所以零售業嗰度咧，亦都向業主提出一啲嘅訴求，包括係寬免二月嘅租金啦，同埋咧三月到六月咧係按營業額咧收分成租金，就唔使收佢哋底租嘅。飲食業啦，亦都有一啲嘅相當之艱難啦，出現咗要求放無薪假或者係要求佢哋減薪嘅等等嘅情況啦。嗱，咁啊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嘅，政府嗰1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到底可以點樣用？ 用法，先至可以真係幫到大家呢？1872-31，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講講你嘅一啲意見啦。有鄧先生啊，鄧先生你好。 啊，晚安啦，咁多位。 你好，鄧先生，係。 其實呢，各位都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大家都知道經濟上面有一個程度上面嘅受傷㗎啦。 係。 咁我哋不管政府做啲乜嘢啦，我諗大家派10000蚊呢，基本上呢個應該無可爭議㗎啦。我亦都唔擔心派咗呢10000蚊呢，我哋會買貴口罩。我諗我哋市民應該有個智慧去決定我哋10000蚊點樣嚟到去做抗疫嘅開支嚟嘅。因為我哋都唔係好相信，係咯，唔好意思，我急講咗啫。因為我哋睇唔到政府呢三個星期做啲乜嘢實質上嘅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嘅措施。咁第二個問題咧，啱啱有個乜乜會啊，整個口罩廠。我相信口罩廠咧整嚟都係意義不大嘅。因為呢個情況咧係會好短暫嘅需求。我相信我哋平時真係用口罩嘅人咧，係唔會過100000香港。經常用口罩嘅，咁而家700000人買一下子要口罩，同埋個量咧係大家係有囤積積嘅心態，因為個個驚冇啊，所以要求咁多。你陣間廠出嚟好啦，我俾你4个月啦，疫情過去咗一個高峰期啦，口罩廠嘅需求不需要咁多口罩啦，咁廠嚟做乜嘢咧？我想知道一下，咁又咪變咗另一件事情發生咗咧？第三，我而家睇到我今日出去旺角，發覺好塞車。有個好塞車，即係話啲人呢已經對呢個疫情嘅戒心已經開始降低啦，已經開始出嚟活躍行動啦。咁可能個大家人與人嘅溝通嘅機會率入頻嘅次數會開始頻密咗啦。咁有機會令到呢個疫情會更加增加嗰個社區個傳染爆發嘅機會率高啲嘅，同埋地鐵多咗人啦。因為我要翻工，所以我先要出街，否則我都唔想出街都。出街， 明白，明白，咁所以你觉得即系大家一方面，如果你投资口罩厂咧，就惊佢过完呢排之后咧，就啲口罩厂又唔知点算。咁但 系 系 啊，因为2000年我哋需要口罩， 系 咁夸张。 明白，但系另一方面亦都担心咧，而家大家似乎系咪嗰个防疫意识系即系好似松懈 咗 一啲， 已经好多人出街啦， 咁 地铁已经开始有多啦，已经有。 但系又担心大家多咗出街，可能会造成咗个扩散会更加犀利。 哦，呢个当然啦，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放低咗戒心，同埋大家逐啲话斋都要揾食噶。 明白啊，咁啊，究竟呢个矛盾点解咧？多谢晒你先啊，邓先生嘅意见。不过而家其实都真系有唔少人咧想翻嚟，即系设口罩厂嘅，起码就先解咗个燃眉之急啦。咁因为究竟个疫情会延续几耐咧？似乎即系专家当然有佢哋一啲嘅分析同睇法啦。咁但系似乎个实际情况系咪我哋而家就真系能够掌握到咧？似乎都未知。有陈先生嘅，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系你好，我想问一问，因为我唔好清楚，而家嗰个100亿同埋系咪每人派10000蚊系分开嘅？ 嗱。根據政黨的建議呢，其實就是兩件事來的。因為政府在2月5日的記者會呢，他說會成立100億的防疫抗疫基金嘛。但是現在呢，這100億到底的內容有什麼呢，政府是未提出的。亦都各界呢就提出他們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啦。至於那10000蚊派發現金呢，亦都有些呢就是針對著2月26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所以可以說是兩筆數咯。 哦，兩筆數，哦，那是很好的。其实今天我想讲的是到由反修例风波开始到现在呢，香港其实真受了很大的打击。 是。 经济啊，零售啊，很多东西都是很惨重啦。咁其实派每人10000蚊就一定是刻不容缓的啦。 嗯。 因为我相信对疫情过了之后，那些反修例的人士都会再出来再又搞又要再搞过的啦。咁而家政府，我希望政府而家啲官员听到嘅话，希望佢哋真係確確實實真係好派钱出嚟安抚返下啲香港人先。 即係你嘅意思，其实无论点都好呢，即係香港人各行各业都一定会受到经济冲击㗎啦，由旧年下半年到而家为止。咁所以无论点都好，10000蚊呢係应该要派俾每一个市民嘅。 一定要派，今次一定要派。 即係无论佢係咪，无论佢係咪受创嘅行业都应该要派，係咪呀？ 冇错冇错。 咁你睇到澳門都係咁樣舒緩緊、舒緩緊嘅社會嘅經濟啦，係咪先？ 嗯， 咁、樣啦。咁其實仲有而家嗰100億嘅抗疫嗰啲個 抗疫防疫基金 嘅基金咧，其實我唔知政府佢哋想拎出嚟抗疫，其實抗疫香港其實係大陸嗰邊係最嚴重啦。 嗯。 如果大陸嗰度再堅持咁持續咁樣擴散嘅話，如果政府係將來香港冇擴散嘅，佢又開翻個關口嘅，又一樣係有問題嘅啫。 嗯，即係你意思要睇內地嗰個情況。 喺內地啦，而家問題就一定係將係內地個抗疫問題最緊要。 嗯， 如果香港冇事發生，即以後日子就係冇事發生嘅，冇、事發生嘅。但係如果大陸嗰邊係繼續係抗，即係係爆得係仲係繼續咁爆出嚟，因為肺病呢個病咧，唔同其他病嘅。 明白，咁所以 佢喺佢一段長嘅時間去治療嘅。 明白，即係所以我諗陳先生嘅意思就係除咗本地點樣防範嗰個疫症要處理得好啦，咁、另外亦都點樣去防止咧再有其他嘅輸入個案係咪？ 係啦，冇錯，因為我哋嘅關口，我哋同大陸係好密切噶嘛。我如果一開關又有啲人又即係我哋又要攞往來啊、深圳啊咁樣。好多地方走嚟走去噶嘛， 明白。咁呢个亦都要睇下咧，究竟内地嗰个疫情嘅控制啊，系如何啦？多谢晒你，陈先生。1872-31，其实今日咧亦都有一啲嘅教育中心啦，话有成即系8000间嘅教育中心啦，佢哋个经营都相当之艰难嘅，因为亦都话要求佢哋相关当局亦都要求佢哋停课啦。咁亦都有啲话咧，近两个月咧都系冇晒收入嘅。咁大家觉得点样可以帮到唔同？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一啲嘅人士咧，1872-31，打电话嚟讲讲。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系情人节啦，咁 Valentine's Day， 我哋当然首先要读好 Valentine's 呢个字啦。咁同埋咁啱咧 ，Valentine 有个 V 啦，而我哋讲 love 咧，亦都有个 VM 嘅。咁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下噶啦，但今日咧我哋再 practice 一下。Valentine's Day，it's Valentine's with a V sound。OK，it's not an F，it's not W， 唔系 Valentine's， 唔系 Valentine's，but it's Valentine's Day，Valentine's Day。OK，love 咧有个 VM 喺后面嘅 ，so loving。譬如我話 I love you 咧，大家聽一次喎。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t's a V sound. The voicing continues.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就唔好讀成 I love you 咁啦。It's I love you。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对于政府咧，系咪应该每个嘅市民啦派现金咧？支持佢哋喺防疫抗疫上面嘅一啲嘅支出啊等等咧？咁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嘅。电话旁边请嚟会计界嘅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梁继昌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你好。 嗱，似乎睇到咧，你就系反对话，即系有啲政党要求咧，每位香港市民派10000蚊呢一个嘅提议嘅，点解咧？ 嗱，其实我谂，如果政府派物资咧，即系政府买咗翻嚟派物资俾市民，我觉得嘅用处系大过系派现金。当然喺以往嗰几年，你睇到派现金都出现咗好多问题，可能你今年2020年派现金到时候咧，到2022年你先落到即系各位市民手上。嗱，如果你而家系一个即系由防疫物资政府买咗之后，你系每个家庭好似新加坡咁，即系派十个口罩啊，比如仲加啲即系消毒嘅手液等等咧。 咁我諗市民嘅得益係會多過係攞個錢，因為攞錢嘅時候咧，你往往都係去買翻呢一啲嘅必須嘅基本嘅防疫物品嘅啫。咁其實如果喺呢個供應啊或者個價格個唔穩定嘅期間咧，其實你係會將呢一啲嘅物品嘅價錢更加會再即係飆升嘅，令到佢哋。咁嗰個現象我覺得係好難想像係點樣樣嘅情況係。 嗱，但係梁繼昌亦都咧，佢哋嘅即係唔同嘅政黨有啲嘅建議咧，就係兩條數其實係分開嚟嘅。嗰防疫抗疫嗰度係一樣嘢啦。咁但係派一萬蚊咧，就係因為喺呢段期間香港嘅市民係受到不同程度嘅經濟衝擊嘅。譬如就係佢所任職嘅嗰間嘅公司，可能要去放無薪假啦，或者係裁員啦，又或者係減薪啊之類咁樣。咁老闆嘅生意都少咗，咁所以一萬蚊咧，其實就係為咗去補翻佢哋嗰個經濟嘅損失。如果由呢個角度嚟講，係咪又係一個都可以諗到嘅辦法呢？ 我諗如果你睇翻點解過一萬蚊，其實係有啲人會受到影響啦。喺呢一個嘅期間，倒不如我覺得就最緊要嗰個嘅力度係要幫助翻香港嘅企業。因為呢，如果你話嗰一萬蚊係想刺激返整個社會嘅消費，其實你要對返呢一個嘅社會或者呢個城市有信心，你先可以消費到。否則你都係買咗啲口罩啊，買咗啲米啊，咁樣你其實係刺激唔到整個社會嘅消費。當然如果係有公司係面臨倒閉啊，或者係嗰個生意係非常之差嘅時候，政府係要想盡其他嘅方法去令到呢一啲嘅企業咧，係能夠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可以繼續係經營到，而令到咧市民係覺得佢哋嘅工咧都係安穩嘅，唔好因為呢一個嘅疫情咧係會受到失業啊或者裁員嘅威脅，呢啲先係政府要做嘅嘢。不如派一萬蚊，究竟你點樣去執行，或者點解個個都要攞一萬蚊咧？呢個先係我覺得需要即係處理嘅問題咯。 嗱，所以調翻轉咧，譬如我哋睇澳門啦，佢而家另一個新嘅措施就係話，疫情緩和之後咧，向每名居民啊發放3000蚊嘅澳門幣嘅電子消費券。咁啊，規定咧佢哋一定要喺澳門用啦，咁同埋咧亦都規定咧一定要3個月內去使用，就促進本地消費。嗱，呢一個嘅方法，你覺得香港值唔值得去參考咧？ 澳門其實你睇到佢幾個禮拜之前，或者甚至上個月已經係將嗰啲嘅必需物品嘅供應啊等等係做好咗。當然呢個消費券係3000蚊，而澳門人口係使，當然呢個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一個效應，因為澳門嘅居民都覺得我哋嘅必需品個供應係充足嘅。價格是穩定的，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俾咗消費券佢，嗱，呢講緊3000蚊，你去消費、去買嘢啊，去食飯啊等等咧，係會令到嗰、那個整體社會氣氛係會緩和咗嘅。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喺香港呢個情況底下，即係今日嗱，有一間公司就話上網用身份證去登記買一盒口罩，咁都排到100多萬啊，應該我諗爆。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俾每人一萬蚊嘅時候，我最近前幾日去睇到啲口罩，有啲已經係1900蚊，甚至2000蚊一盒嘅口罩，50個係靚嘅口罩，當然係。但係你而家咁樣一俾一萬蚊嘅時候，係咪正正就係將呢一啲嘅必需品或者呢真係防疫嘅物資嘅價格係會提高咗，而唔會令到市民有一個信心話我會消費，因為即係物資其他物資係價格穩定嘅。我會去消費，令到嗰個市民氣氛好咗。你唔會令到個市民氣氛好咗，但係正正澳門因為佢哋嘅必需品嘅供應係穩定嘅，價格都穩定嘅，所以佢哋咁樣做法咧，就係會令到嗰個整體氣氛會好咗嘅。 明白嗱，咁我哋不如講翻咧嗰1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因為而家政府咧都仲未公布詳情噶嘛。咁而家有一啲嘅建議就係話，譬如咧援助一啲跨境嘅工作嘅人士啦，譬如就係援助一啲嘅即係醫護人員啊、清潔工啊等等，要提供額外嘅津貼啦，亦都要支援咧喺香港生產抗疫用品嘅企業啊等等。你自己对于这100億的防疫抗疫基金，你的建议会是怎 样？这个第一我觉得是不是够了，这100億。第二呢，就是当然要用在一些最需要的一些地方先。 比如生产我哋呢啲抗疫嘅物品啦，我哋嘅一啲中小企如果係面临倒闭嘅时候，嗰啲员工係受到影响啦，我哋前线嘅医护人员、前线做呢个清洁工作嘅朋友啦等等。嗱，当然我哋係赞成是有一个这样的基金，但是呢运用得是要快速，你不能够说要审时度势啊，去慢慢去运用。但是呢这个基金当然都要需要我们立法会去批，我都希望立法会可以是尽速在这个情况下开返个财委会呢，是批返这个基金，这些亦都是我们各位同事的一些愿望来的。我希望立法会可以尽快开。 明白，但实际用途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啊？即系嗰一百亿点分配有冇睇法？ 头先嗰讲嘅所有，比如话支援一啲嘅低下阶层啦、企业啦、科研啦等等咧，都系需要嘅。但系问题我就问个问题就系嗰一百亿究竟系咪足够咧？呢个先系嗰个大问题。 好多谢你梁继昌，倾到呢度，唔该晒。梁继昌系会计界嘅立法会议员，1872311100亿，其实够唔够呢？啊，又系另一个问题，你可以打嚟发表意见嘅。 大新闻，大新闻， 咩大新闻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边单先 咧？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咧，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经典广播剧《对头冤家》，韦良原著。 我直觉你会喺度嘅，所以我翻转头嚟揾你。我直觉仲话俾我知，你会系我老婆嚟嘅。 梁汉文， 鬼做你老婆啊！你唔好唔记得你依家失咗业，工都未有，仲话娶老婆。 陈洁仪领衔主演，2月17日起，一齐重温《对头冤家》。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1872311，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对于一百亿的防疫抗疫基金怎样用呢？刘太，你意见是怎样？ 是 刘太， 你好。 你好，是。 你好，主持人。 你好。 我呢就说赞成是每人派10000元。 是。 但是我同时间也都反对刚才那位先生说18岁以下都派的。 嗯。 因为在这段时间来讲，其实有很多人真的因为这件事件而没有收入。 嗯。 舉個例，我仔係做教琴嘅啫，即係嗰啲課外活動嗰啲教琴，即係自由人嚟嘅。咁學校冇堂上，你都知啦，佢都冇收入啦。 即係啲琴行嗰啲都唔上堂。 琴行咧有啲人都唔敢上堂。 係，明白。 咁啊，另外都有啲私人私人學生咧，亦都唔敢上堂，係咪？ 嗯。 咁啊，首先就好多人佢哋而家係即係喺啲學校嗰度做課外活動嘅啫。 嗯， 即系佢哋唔系话受，总之有得上就有钱收。 明白啊，明白啊，即系呢啲家长会特别紧张，啲小朋友咧，可能呢段期间都会减省咗佢哋其他嘅一啲兴趣班啊等等嘅活动。 一嚟系咁啦，但系二嚟学校咧，学校停课亦都系冇得上。 明白啊，理解。 咁其实嗱，学校嗰度佢都有10000元收入，咁啊完全冇晒噶啦。咁你话呢两个月食乜嘢咧？ 即系冇得学校嗰度停咗课，冇得上就嗰笔钱都冇得攞噶啦，即系冇得话事后再补课翻咁样。 唔同啲教师噶，唔同噶，佢哋呢啲系上课外活动收钱噶嘛。 明白，咁所以你就觉得即系嗰10000元，如果真系每人都俾嘅时候，就应该针对18岁以上嘅一啲在职嘅人士 噶嘛，系咪？即系头先嗰位先生咁样讲，话18岁以下，佢哋都唔系有收入人士啦，系咪啊嘛？ 嗯，吓，即系针对你嘅经济打击啦。 系啦，系啦，嗱，好似佢哋早上个上一年嘅有，因为嗰啲反修例事件，学校都停嘅，啲课外活动停啊。 嗯，明白。 即系就算学校上堂，啲课外活动佢都唔想啲学生咁硬放学啦，佢都停，一样系停噶，一样冇收入噶。 明白，所以已经应该要针对呢啲在职人士加以援助。多谢你啊，刘太嘅意见，听埋欧先生，欧生你好。 你好， 欧生，请讲啊！ 我啲赞成咧，即系头先话派钱嗰人士，因为点解咧？有啲个别行业咧，我听咁耐就冇提到嘅。咁例如啦，你啲学校停课啦，咁你啊，嗰啲个体户嘅手 校巴。 唔好意思，你系讲紧校巴嗰啲系咪？ 系啦，嗰啲 系听唔清晰，系 小巴咧，校巴。 听到啲保姆车嗰啲啦， 系。系啊，嗰啲佢基本上一停嘅，佢哋嘅开支派停车场等等，同样都要嘅， 系啊， 而且冇收入。 是啊、 但是我不明白政府啦，佢有资助学校啊，幼稚园等等，咁其实当中佢哋都系有付出噶嘛。 嗯。 咁而家佢哋完全喺呢个坊间，任何人都冇提，包括政党嘅议员，包括政府，我唔明白呢样嘢，因为我唔系佢啲。 嗯。 但系我对佢哋，其实不停嘅啫，你明白？ 明白啦，唔好意思啊，歐先生，因為你個電話咧嘅線路比較唔清晰，但係我諗你嘅意見咧係聽到嘅，即係喺呢段停課期間，仲有好多嘅連帶行業啦，譬如校巴嘅司機啦、保姆車嘅司機啦，佢哋嘅經營者啦，糧又要照出，咁啊泊車費嗰啲咧又要照俾，咁啊有啲甚至係車租都要照俾，咁究竟點樣去支援佢哋咧？其實除咗佢哋之外啦，譬如亦都有啲人講到飯盒供應商啊，同佢哋嘅相關僱員咧，亦都會因此咧影響咗佢哋嘅收入同埋營業額嘅。咁呢啲又點樣施以援助呢？咁究竟個100億防疫抗疫基金可以點樣用呢？呢、這個都係要等政府進一步嘅公布，同埋亦都要睇下佢幾時公布。跟住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隧道情況先啦。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咧，而家好繁忙啦，龍尾排到去嘉華國際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新柳街附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就喺果栏。咁至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的龙尾就近住油站，沙田出九龙收费广场都是多车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入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好了，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19号厚生劳动省早上派人上船，船长读出日本政府的声明，表明会为所有高风险的乘客进行病毒检测，呈阳性会送往医院，呈阴性就会视乎情况转到指定设施继续隔离。当局又向船上的乘客提供手机，里面再有应用程式了解乘客的医疗需要。另外，日本今日新增三宗确诊病例，包括冲绳县一个女的士司机，是当地首次有人染病。这个女司机说，曾经在钻石公主号停靠那霸港的时候接载过落船的乘客。另外两个确诊患者来自东京，他们都是昨日确诊的士司机的密切接触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病毒在国内蔓延。因应疫情，日本外务省将会安排第五班包机星期日到中国武汉撤侨。厚生劳动省又考虑将现时只限中国湖北和浙江省入境的旅客实施病毒检测的措施，提升至向不限地区的旅客实行。另一方面，早前被多国拒绝泊岸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全部乘客通过病毒检测证实没有感染新型肺炎之后，今日早上离开邮轮登上柬埔寨的口岸，总理洪森到场迎接，当局将乘客送到机场，乘坐邮轮公司安排的航班回国。洪森说，柬埔寨虽然不是富裕的国家，但对于滞留邮轮的乘客表示同情，也都尊重人权。香港电台记者谢天丽报道。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联同消委会等成立工作小组研究自制口罩，发现以透明胶套、厨房纸和面巾纸制作，实验显示可以达到外科口罩九成以上的过滤效果，但强调只是适合短时间佩戴，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如果要前往医院或诊所等高危地方，尽可能要戴合规格的外科口罩。王海怡报道。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联同消委会、成大、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以及香港科技园成立工作小组，参考外科口罩三重设计功能研究自制口罩。团队话自己做口罩必须有三重设计，包括是面层防水、中层过滤和底层吸水。港大深圳医院助理院长范敬文话，市民可以利用透明胶片或者快佬、厨房纸和面巾纸自制口罩，成本低，实验亦都显示可以达到外科口罩九成以上的过滤效果，但是强调自制口罩只是适合短时间佩戴， 很简单，可以用个胶的快佬夹住眼镜就 OK 啦。咁但系一啲时尚啲嘅一个做法就是咩咧？坊间好多帽咧，譬如话韩国嗰啲，基本上是时装嚟噶啦，咁前面会有块掩嘅。点解我哋拣厨房纸呢？因为有食物级嘅一个认证嘅，同埋纸巾本身佢都有一个标准，就系话唔可以有荧光剂啊、含菌量其实都有个标准，三层叠埋一齐打几个窿，揾个橡筋勾住佢，只可以咁讲，系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我哋唔建议市民就话用咗呢个自制口罩之后咧，就完全代替外科口罩。 范敬文又话，最外层嘅胶片亦必须要用酒精或者稀释嘅漂白水清洗，先至可以再用。入面两层嘅厨房纸同埋面巾纸亦都要替换。 我哋都同何柏良医生都倾过呢个问题，佢都建议用1:99甚至1:49嘅漂白水去抹个面罩，希望将表面依附住嗰啲细菌啊、啲 droplet 啊，或者其他嗰啲 aerosol 咧，就抹走佢。 研究团队亦都测试过，以含有75%酒精嘅搓手液喷喺外科口罩最外层表面，同埋用摄氏60度水温嘅番碱水清洗外科口罩之后，防水层同埋中层嘅物料纤维都系受损。提醒市民千祈唔好用任何方法清洗或者消毒口罩之后再重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相邻彩虹村附近居民确诊退伍军人证，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港铁彩虹村三个淡水冷却塔退伍军人肝菌浓度超标，其中一个更超标严重，初步怀疑患者感染同水塔喷出的水有关。港铁话已经关闭有问题的冷却塔清洁消毒。李俊杰报道。 卫生防护中心调查11宗退伍军人病群组个案，全部病人都有长期病患，年龄介乎65至84岁，主要住在彩虹村和平石村。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初步怀疑患者感染同水塔喷出嚟嘅水有关， 即系由病人嘅样本啦，同埋嗰个环境嘅样本，即系由嗰个水塔嗰度攞到嘅样本咧，都系吻合嘅。可能嗰啲病人系嘅情况咧，就系同嗰个水塔喷出嚟嘅水咧系有相关嘅。咁所以咧就要叫佢停咗佢咯，因为万一之前做嗰啲消毒工作唔够彻底嘅话咧，咁可能就惊有其他人感染啦。 一位区议员联同10多名居民下昼到彩虹站请愿，要求港铁即时封闭车站，彻底消毒。有着全套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到牛池湾村其中一个冷却塔上检查。当区区议员胡志健引述专家话，水塔里面的病菌可能影响中央冷气系统或者冷热水管，带菌至各个出口和月台。有同患者一样住在金汉楼的居民担心村内的水缸和水管卫生欠佳。 金汉都中啊！我成日以前咧就听到咧就锦云嗰边多，成条巷都是啲老人家嚟噶。我哋就留意啲周围环境，唔好咁污糟咯。咁佢洗得唔干净，咪自己拿反桶水出去洗抹咯又。 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解释，有问题嘅冷却塔已经即时停止运作，会安排承建商全面清洗消毒。 因为彩虹站里面嗰个制冷嘅系统本身咧系密封嘅，咁所以嗰啲水咧系唔会入到去站里面对乘客构成影响啊。咁我哋依家站里面咧，其实因为抗疫嘅缘故咧，我哋嘅先锋量咧都加到好大嘅。 至于会否影响站外面嘅乘客，李家润冇正面回答，但系话有同卫生署同埋机电工程署开会，定时定点做样本测试。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屯马线一期通车，由乌溪沙站往启德站全程大约29分钟，坐东铁线往九龙东的乘客可于大围转车到钻石山站转乘观塘线。放工时间，很多人在钻石山站搭屯马线翻新界东。港铁话，截至下午5点，使用屯马线一期显径钻石山和启德站出入的乘客一共有46000人次。毛曼莹报道。 屯馬線一期通車之後，乘坐東鐵線前往九龍東的乘客就有多一個選擇，可以在大圍站轉搭屯馬線去鑽石山，再轉觀塘線。以往東鐵或者馬鐵乘客由大圍去鑽石山，因為要在九龍塘站轉搭觀塘線，車程大概17分鐘，而搭屯馬線就可以減至9分鐘。在放工繁忙時間，不少乘客都在鑽石山站搭屯馬線去大圍。陳小姐表示，以往搭巴士由大圍前往牛頭角翻工，如今改搭屯馬線比以前方便。 睇下個時間咁樣，可能會方便啲嘅，係啊，因為有同事有反映咗咧，好似佢都係喺大圍去翻工嗰度咧，都係用咗20分鐘左右咯。 劉先生就話，平日會搭巴士由鑽石山去大圍，雖然改搭屯馬線就可以避免塞車問題，但長遠會不會改搭屯馬線放工，就要視乎哪一個便宜。 試下搭咯，看看會不會快過巴士，因為會看看看哪個貴一點，哪個便宜一點，價錢差不多的，可能都會選擇搭地鐵的。 至於在早上繁忙時間，在大圍站轉搭屯馬線的乘客也都不算多，大圍站去到啟德段的車廂裡面一直都有不少空位。陳小姐以往搭小巴到顯徑翻工，間中要等齊人先開車，相信新線更加容易預計時間。 小巴其實有時可能要三個字等人齊夠時先開啦，咁呢個應該我諗幾分鐘嘅啫。 特登試搭新線嘅黃先生就話，由九龍灣去粉嶺，似乎經九龍塘站轉車會快啲。 我喺嗰度咧，我直接去九龍塘，好快有車去大圍。同埋唔使再轉，但係呢度咧，我嚟到呢度要等多七分鐘，即係可能時間相差唔係好遠。 港鐵表示，屯馬線繁忙時間最密約三分半鐘一班車，首日通車已經加派約300個職員協助乘客。香港電台記者毛曼瑩報導。 港鐵安排特別頭班車，朝早由啟德站開往烏溪沙站，唔少嘅鐵路迷冒雨，清晨喺啟德站外等候。就沙中線超支問題，港鐵話同政府嘅磋商已經到最後階段，政府即將向立法會爭取撥款。陳曉慶報導。 由大圍站連接啟德站的屯馬線一期，三個新車站正式通車，一批市民清晨冒雨在啟德站外等候乘坐特別頭班車。港鐵5:20左右開放啟德站，乘客立即跑入站內，有人在閘機前開香檳慶祝，亦都有人舉起要求港鐵就831事件交出太子站閉路電視片段的示威標語。多名港鐵高層包括行政總裁金澤培、常務總監劉天成等向乘客派發紀念品，之後一起坐頭班車出發。不過車務總監李家潤宣布通車時就出現蝦碌情況。 好開心大家咁早嚟到啟德站，同我哋一起見證屯馬一線開通。 屯馬線一期。 特別頭班車順利在5:45開出，劉天成和乘客都表現興奮。 對於頭班車順利開出的心情是怎樣？ 非常開心，非常開心。 一眾高層在顯徑站落車巡視車站期間，不時和乘客自拍合照。港鐵預計屯馬線全線明年可以開通，至於過海段就預計2022年頭接通。常務總監劉天成在總結通車情況時，被問到沙中線的最新造價評估超支幾多，他說和政府的磋商已到尾聲。 關於這個沙中線的撥款呢，咁我哋亦都係知道政府咧好快咧都會去立法會咧係爭取呢一個撥款嘅啦。而我哋咧亦都係同政府呢方面咧，亦都係去到最後嘅磋商啦。咁我哋咧亦都會盡量咧係配合呢一個工作。 至於點解今日通車冇政府代表出席，劉天成冇直接回應，只係話最重要係前線員工得到適當支持。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美国司法部加控华为、孟晚舟和子公司等16项新罪名，指控窃取知识产权等。另外，美国商务部再为当地通讯企业提供45日的宽限期，以便企业可以继续和华为交易，并在宽限期间寻找替代。郭永兵报道。 美国司法部加控中国电讯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和美国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新罪名。 检察官向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指控华为等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来，从六家美国的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取得互联网路由器原始码、手提电话电线技术和机械人技术等，而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令华为发展成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检控官表示，华为有使员工窃取竞争对手的机密信息，又利用代理人，例如研究机构工作人员，窃取知识产权。华为和相关代理人亦都被指控触犯反勒杀及受贿组织法。起诉书指控华为涉嫌违反禁制令，同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北韩等国家有生意往来。加拿大当局在2018年12月应美国政府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孟晚舟，指控华为和孟晚舟涉嫌窃取美国电信服务供应商 T-Mobile 的商业秘密，并提出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香港电台记者郭永兵报道。 今日是情人节，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花店销情惨淡，有人更加说一盒口罩比一束鲜花更加能够表达爱意。旺角花墟一名花店艺术总监说，今年情人节没人愿意出街，估计销情比往年下跌四成，又指内地很多供应商停业，他们要改由荷兰和台湾入货。也有花店负责人说，由于客人减少，他们不敢入太多货。有机构进行调查，三分一受访者说口罩和洗手液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情人节礼物。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向财委会申请不少于250亿元用作抗疫，向多个行业发放津贴。本港再多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56宗，内地就有64000人确诊，近1400人死亡。又首次披露1700多名医护受到感染，6人殉职。11名黄大仙区居民确诊退伍军人证，怀疑同彩虹站淡水冷却塔退伍军人肝菌浓度超标有关，港铁已经关闭有问题的冷却塔清洁消毒。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本港下午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降至10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听日气温介乎18至23度，听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朝早持续寒冷。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段六点财经，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接近28000点，恒生指数最多升230点，报27960点，收市就升85点，报27815点，主板成交958亿元。地产股反弹，恒隆地产升超过2%，顺治、新地同新世界发展升超过1%，收租股九仓置业亦都升超过2%。阿里巴巴上季业绩好过预期，但系未有推高股价，收市跌1%。其他新经济股份股价亦都回吐，美团点评跌咗超过1%。恒指今个星期累计升411点，升幅1.5%。宝具证券董事及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分析港股走势。 动力似乎都比想象中还可以，但系始终几次嚟挑战28000点嘅水平，大家都会觉得要有新嘅诱因去继续突破啦。疫情方面，中数都比较反复，少少乐观嘅情绪预期就话下个礼拜啦，内地嗰个 LPR 嚟到会唔会有机会下调翻，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嘅货币政策有机会推动嘅指数可以晾住喺21500楼上。咁但系如果真系话同市场预期有个出入，企业业绩都比较个偏差或者反复，咁因为始终恒指个累升比较多啦，喺28000关前。有个阻力系好合理， 喺个低位反弹咗成1000几点啦，会唔会业绩期如果盈利表现都唔系符合翻个预期，都会借势调整咧？ 我觉 得會係嘅。呢陣就算彈到去28,000樓上，可能一個小 overshoot 之後咧，去翻27,500呢啲位或者樓下咧，先揾翻個支持咧，再消化翻業績嘅因素。當然業績嘅因素呢個好睇，唔同嘅行業你話係咪對指數一定會有恐慌性拋售？不一定，但氣氛仲係關注多啲外圍方面啊，中美貿易會有啲消息又再出現翻出嚟，令到市場觀望氣氛更加濃厚咧。呢、這個都係要再進一步去留意 邊啲板塊個調整壓力會比較大。 新經濟可能個別啦，但有好多譬如阿里巴巴暫時即係公布完業績之後咧，都要唞下氣先消化翻獲利盤。跟住尤其疫情方面咧，就算今次公布全年或者第四季業績比較理想嘅一啲企業嚟講，不代表2020經營嘅環境就一定可以維持得到。就算你內地好多維穩措施個推動，但係傳到落去企業啊或者民間嘅效應都唔係話即時見得到咯。所以呢樣嘢能唔能夠做到個及時雨，仲係要拭目以待咯。 工银国际下调内地全年经济预测，由早前预计6%降至5.6%。至于首季增长就由6%下调至4.3%，第二季开始反弹。工银认为不宜高估疫情对内地需求端的影响，因为线上消费可能可以抵消线下受影响的部分，预计冲击不会持续。工银国际又预计首季信贷增长会有影响，但是考虑到逆周期措施以及长期需求，相信全年信貸增長不受疫情影響，預計今年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下調50个基点。至於中央要求銀行支持企業發貸，將會令銀行定價有壓力，預計今年銀行息差會介乎1%至1.5%。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令到內地不少企業停工，經濟出現多年來不見的大規模停擺，但是香港資本市場的韌性仍然十分強，金融市場交易仍然十分順利和活躍。他又說，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同股不同權架構企業仍然未能夠納入互聯互通機制，並非港交所不批准，認為納入機制需要和內地協調。羅偉浩報道。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提到，新型肺炎疫情对于企业申请上市或者通过上市聆讯的影响不大，但是目前内地不少企业停工，经济出现多年未见的大规模停摆，可能会影响新股路演等的工作。他说，目前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但是香港资本市场的韧性十分强，金融市场交易仍然十分顺利和活跃，今年的日均交易量较去年全年日均交易量增长20%，相信香港市场经过不少风浪，可以经得起考验，会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至于中国经济，李小加说，虽然今年内地经济会受到疫情影响，但亦都可能为大数据和新经济等带来机遇。有全港交所和内地交易所仍然未就第二上市的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纳入互联互通机制达成共识，李小加否认是港交所不批准，认为互联互通机制需要和内地合作伙伴协调，对方或者有其他考虑。 我们是 yes， 我们不会是 no， 但是呢，我们也和我们的很多的 partner 内地的同仁，很多的事情要共同协调安排，也要顾及别人的想法，能不能做到多赢，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但是并不一定就是马上什么事情我们想要什么事情就什么事情马上做得成，毕竟还有很多的 partner 自己本身他们也有很多的考虑因素，尊重选择，尊重市场，最终好事情都会发生，充满了信心。 被问到对新股和中概股回归的影响，李小加说，新股上市受到多种宏观和美观因素影响，例如估值、融资量等，但是相信最重要是香港做好自己，当企业选择回归香港或者中国都是交由市场选择，重申最重要是给投资者和企业有更加多的投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信宇光学一月份手机镜头出货量按年上升超过33%，超過1億件，受惠於公司手機鏡頭市場份額上升，但是按月跌近15%。信宇上個月車載鏡頭出貨量按年升超過13%，按月升超過14%。公司話車載攝像頭領域有較好發展。至於手機攝像模組出貨量按年升超過37%，達到5043萬件，受到公司市場份額上升帶動。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中芯国际说目前暂时未掌握疫情对半导体行业的影响，但是认为要达到今年首季收入和毛利率预测的问题不大，相信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在第二季浮现。张思文报道。 中芯国际预期今年首季收入按季增加0%至2%，毛利率就介乎21%至23%。联席首席执行官赵海军表示，面对新型肺炎疫情， 目前仍未全面得知对半导体行业的整体影响，但是他说公司经过和客户沟通之后，认为今年首季要达到收入和毛利率预测的问题不大，相信疫情对于公司的影响或者会在第二季浮现，公司会继续关注疫情发展。 This coronavirus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our industry and revenue. Just at this moment, we cannot have a very clear picture of the overall impact. For the first quarter revenue and gross margin, as might see,communicate with our customers and there's no impact at this moment. We believe this kind of impact will slowly show up in second quarter. 中芯去年第四季的盈利有8,873.5亿美元，按年急升超过 2.3 倍，按季就跌了近两成三，收入有8.3亿美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近 7% 和近 3%， 上季的毛利率有 23.8%， 按年和按季分别升了 6.8 和3%。上季业绩公布之后，中芯获券商调升目标价，但是瑞信评级就由中性下调至到跑输大市，中芯股价早段走势波动，一度升近 4%， 之后最多曾经跌过超过 6%。 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78.84， 按星期升 0.14%， 大型屋苑指数和中小型单位指数都升大约 0.2%， 三个指数连续四个星期上升，累计升幅大约 1.6%。恒生指数收市报27,815点，升85点，主板成交957.8亿。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7,748点，成交3,442张，跌5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0,916点，升51点。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15元，跌个四。中芯国际16.26跌1.2元，阿里巴巴215元跌2.2，美团点评100.9元跌个六，小米集团13.1跌2.8，建设银行6.51升7仙，中国平安90.9升1.5，盈富基金28元升5仙，融创中国45.15升个二，友邦保险80.65升4.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 ITP Holdings、澳星生物科技、大洋集团、Friends Times 股份编号9820，同埋最后嗰排第五嘅股份系1930。五大跌幅股份：帝国集团环球控股、奥柏中国、威高国际、五龙电动车股权、省江集团。港金收市报14,61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7美元，卖出1,576.33美元。 上檢查，一批區議員和居民到港鐵彩虹站請願，要求港鐵即時封閉車站徹底消毒。當區區議員胡志健擔心有專家指冷卻水塔的病菌會影響中央冷氣系統或者冷熱水管，帶菌至各個出口和月台，要求港鐵週末提早收站進行全站消毒。他說已經聯絡房署加強消毒村內的水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本港下午沿岸有霧，橫瀾島的能見度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沿岸有霧，明日氣温介乎18至23度，明晚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天氣顯著轉冷，風勢頗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續寒冷。現時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先啦。港岛咧较早前中区嘅江乐道中天桥西行，喺顺德中心桥面段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走咗，不过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嘅。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中心对开嘅快线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都系塞车啦。咁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伟业街天桥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非常多车啊，龙尾排翻落去维多利亚公园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维多利亚公园。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就排到去汇景花园附近。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塞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的龙尾就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龙尾塞到落山道。至于呢个狮子山隧道沙田呢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太子道西，其实过埋太子道西㗎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呢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龙尾过咗欣怡花园。九龙区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支路就龙尾过咗观塘码头。伟业街因为临时工程啦，伟业街西行去旺角近住顺业街交界快线有啲封路措施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至窝打路道嗰段，同埋九龙城桥面段咧都系多车嘅。新界方面。咁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咧就多车，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深井嗰段多车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色无暇， 蓝色， 色无暇，蓝地球。 近年一股民粹主义风潮吹袭不少国家，印度可以说是重灾区。继屠牛禁令之后，印度总理穆迪又推出公民修正法，印度国内的穆斯林成为针对对象，企图将一切问题转移到假想敌身上。例如是印度的经济问题，其实政府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印度原本拥有广阔的耕地，人口中农民的数量占了52%，他们生活在700,000个村庄里面，过去20年来竟然有25,000至30,000的农民因为负债累累而自杀。这样是因为银行私有化，农民失去了过去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转向私人银行。但是私行将农民借贷视为高风险而提高利息，令到多数农民借贷困难重重，或者因为这样背上高利贷债务，导致穷困潦倒。可惜印度政府根本无心投资农业，现代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好似水利工程咁，全国目前只有40%农地有灌溉设施，其余嘅只能够望天打卦。不幸嘅系，近年全球暖化，农民苦不堪言。一位印度农业学者慨叹：生产食物嘅人自己偏偏挨饿，一个挨饿嘅国家永远唔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印度政府不正视问题根源，而国内的穆斯林却无辜地成为代罪羔羊，令人摇头叹息。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7:11啊，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转播咗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举行嘅记者会咧嘅主要内容啊。咁啊，根据咧刚才嘅记者会啦，头先我哋之前一路讲咧，政府之前话会动用100亿咧成立防疫抗疫基金嘅。咁但系咧喺刚刚记者会嗰度咧，佢哋就话咧会系向立法会咧申请250亿元嘅基金咧，去援助咧唔同嘅范畴嘅，其中就包括咗咧，就系有一啲嘅厂商翻嚟香港去设呢个口罩厂嘅时候咧，咁政府咧系会有一个嘅生产线嘅资助，每条生产线咧会系资助几百万，顶到佢哋咧可以启动嘅。咁之外另一方面啦，亦都有一啲嘅行业啦，包括咗系一啲嘅旅行社啦，食肆啦，同埋一啲持牌嘅一啲嘅食肆啊、食物制造场所啊等等啦，零售行业啦，亦都咧会有这个即系一啲嘅资助咧俾到佢哋嘅。咁至于咧系家长嗰方面啦，亦都咧系会有学生嘅津贴咧，亦都会加多1000元，即系2020到2021年嘅学生津贴咧，会系加到去3500元嘅。咁除此之外咧，医管局亦都会有额外嘅47亿元嘅资金嘅。咁至于咧喺钻石公主号同埋喺湖北嘅香港人，钻石公主号咧而家咧系有11名嘅香港人咧系确诊，喺当地咧正系接受治疗嘅。咁而政府就话咧，佢哋会拟定一个医疗保障检疫同埋交通安排，亦都会向日本咧提出可唔可以有一啲嘅人士咧做陆上嘅隔离。至于喺湖北咧，而家系收到总共1100宗嘅求助个案，涉及2200多人咧，分布喺湖北嘅唔同城市，10人咧正系受到感染接受治疗嘅。嗱，电话号码18723，不如咧先讲一讲咧嗰250亿。嘅支援究竟应该点样用法啦？咁电话旁边咧，我哋亦都有今晚星期五啊，亦都有我哋嘅两位嘅传媒人赵颖春同埋李月华喺电话嗰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李月华、赵颖春，你好。 你好。 首先必须要讲讲头先咧特首嘅记者会，不如我哋先由嗰250亿讲起。而家会系直接资助啲生产口罩嘅人士咧做生产线嘅。不如赵颖春先讲讲吓呢个金钱嘅资助，你点睇？ 嗱，呢個咧由全民買100亿變到250亿咧，其實反映一樣嘢咧，就話而家其實可以預見到我哋跟住落嚟嗰個經濟嘅情況咧，真係會出現一個幾大嘅即係危機嘅，因為陸陸續續呢幾日我哋都見到好多食肆啊，就算嗰啲做零售嘅去到賣金銀珠寶嘅都好啦，都紛紛話係冇薪假，或者甚至係結業啊咁樣，咁所以睇上嚟個情況咧係比想象中更加嚟得兇猛嘅，咁所以呢個加碼係絕對要嘅。咁我睇翻佢今次嗰個250亿咧，其實佢嗰個範圍資助範圍係闊嘅，由低收入家庭啦，到物業管理啦，到食肆啦、零售啦、小販啦、清潔工啦，甚至會展啊、演藝啊、咩科學園啊、幼稚園啊，全部都包含曬在內。不過我咧就覺得佢今次有個好處嘅地方咧，就係佢摒棄咗傳統嗰種咁嘅派錢嘅思維，即係救急如救火啊！佢而家就變咗咧，亦都唔怕你話啦，我而家就同啲商家大家合作啦，你哋點樣話我都好啦，我就打本，大家生產口 口罩，我亦都保證同你買幾多幾多貨。咁呢啲咧係完全係即係能夠摒棄咗以前嗰啲叫 bureaucratic 嗰啲叫好 官僚 主義，係啦。咁你同埋派錢好，你好多範疇，你覺得佢咧，其實佢做唔到咩審查噶啦，佢寧攬莫缺啦，佢派咗先算噶啦。因為再你以前嗰4000蚊嗰啲咁嘅審查，搞到一鍋粥咧，唔會啦，而家就總之就去咗先。咁我覺得佢呢方面咧，其實係進步咗嘅，因為救急如救火咧，就救咗呢一即係目前最緊要嘅呢個關鍵啦，同時間競賽啊嘛。 好吓，嗱，刚才郑春燕都提到嘅记者会都提到啦，就系会为物业管理公司咧、公司型住宅嘅物业咧，提供一次过嘅防疫津贴咧，20000几蚊，保安同埋工友亦都会有额外1000蚊嘅津贴，系适用于咧为政府提供合约嘅清洁工友嘅。李月华点睇？ 即系我谂咧，你而家你保安公司，譬如就以保安公司计啦吓。即係有啲行業當然係咧，佢譬如啲人去消費啊，即係飲食啊，你曾經拍烏蠅冇生意啦。咁你保安嗰啲又唔會嘅喎，即係其實個大家都好緊張咧。即係佢唔係話保安嗰啲冇工作做啊，要失業啊咁。反而係咧，佢哋其實好多嘅措施，譬如我要買口罩，冇口罩。呢樣嘢先係問題，你俾咗即係俾1000蚊，我當然好啦，但你解唔解決到佢哋嘅需要呢？係咪？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尤其保安嗰啲，而家多咗好多喺防疫上面嘅嘢要做嘅，咁呢一個部分我唔知佢會唔會用啲錢係請多啲人啦，但係最起碼佢要一啲防疫或者呢啲嘢消毒嘅物資呢，而家係冇啊。佢有錢都買唔到，咁你俾咗錢佢之後，不無幫補嘅，但係解決唔到佢問題。咁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似乎好似話派錢啊都唔錯啊派啦，好似阿春講，即係又破咗啲舊嘅思維啊，做嘅唔使你再去好煩咁樣申請。但係我感覺上咧就係、是，佢而家其實係救係救緊佢自己嘅火、所以基本上咧，你見到就係過去呢一個禮拜咧，邊啲議員？啊，即系噏过话边啲组别啊，需要去要几多少钱去补助佢哋咧？其实基本上咧，佢都派嘅。咁、我自己系感觉就系、是，大家要谂，即系我都未消化晒，就系、是、到底呢个派法帮唔帮到个问题咧？即系系咪净系派就一定系好咧？咁我觉得大家其实要仔细啲去谂。但系好可惜啦，即系佢已经讲咗封咗后门，就系话啲议员你唔好同我去，你唔好同我去点讲，即系谈判啊。咁即系似乎嘅感觉就系你一系就过，一系就冇咁样。咁呢一个即系就系政府嘅态度咯。咁我自己有少少存疑咧，有啲部分未必系啱嘅，未必系派得啱嘅。 好，嗱呢250亿咧，政府就话咧会系尽快向立法会嗰度攞钱，亦都希望咧下个星期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咧可以开会倾到相关嘅情况。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31咧，同我哋倾一倾啦。咁翻去头先咧，有一个点就系阿赵永春提到嘅，就系关于口罩生产线嗰样嘢，因为赵永春就话咧佢系摒除咗以往嘅一啲即系唔惊话俾人批评咧，同呢个商人行得太埋嘅呢啲指责，而系用一个直接资助方式，亦都系咧承诺咧系有一定嘅采购数目。好啦，咁我想请问两位啦，对于呢一点特别就系佢而家虽然话直接资助啫，咁但系几时可以启动到？启动起嚟会唔会其实已经过咗气咧？咁呢个问题大家点睇咧，赵永春？ 嗱，究竟呢個疫情會拖延幾耐，大家唔知道。咁啊，最好即係老實講啊，我都希望佢其實起好之後咧，原來過咗氣，咁就最好啦。咁但係你點都要起步噶啦，因為你唔能夠話再等好耐，又大家通街都搶唔到口罩，政府喺全球採購。好多國家其實根本都未必肯咁容易出口添啊！咁所以即係要救自己咧，係點都要起噶啦。同埋即係好話唔好聽，咁你啲疫症嘅嘢係咪即係永遠都淨係一波咧？咁或者仲有冇過三幾年後又有第二波咧？咁所以我覺得長遠嚟講咧，自己喺香港設廠生產嗰個係重要嘅。咁我亦都唔覺得呢個真係好高科技嘅一個生產線嚟嘅，只不過係你話要搵個 clean room， 即係要 無菌嘅狀態， 無個狀態咁嚟做。咁我相信以政府嘅力同埋商人睇到一個商機嘅話咧， 我相信呢個咧係會做得到咁，但係你話機器幾耐啊，或者個 clean room 幾時準備好啦？咁呢個就真係正如我所講係要同時間競賽咯。 好，李月華資助手作廠 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你如果大家喺度留意啲新聞咧，都有不同嘅公司好、人士好嚇、啊，即係佢都係甚至乎有啲自己去埋外邊嚇揾埋機器嘅咁。即係我睇唔，我唔係好覺得咧，政府話我俾幾百萬資助你，係對呢啲生產口罩咧有好大嘅幫助，因為嗰啲人喺未有你政府資助嘅時候咧，佢已經起步緊嘅啦，佢已經去做緊呢樣嘢，佢都冇。去谂咧，到底政府会唔会采购我啲口罩？咁我觉得即系我反而系觉得咧，就系喺其他嘅配套方面，即系譬如话地方啊，如果系要有所谓嘅认证啊，一啲咁样嘅东西，如果喺呢啲唔同嘅部门，如果涉及呢啲唔同部门嘅话，佢哋喺呢方面咧系。摒弃一啲即系太过官僚嘅步骤，尽快去做咗呢样嘢，我觉得个帮助更大，反而都唔系咧，你俾几百万去资助佢，或者你应承佢买几多，好似话斋疫情过咗去之后吓、如果而家去所谓投资去做口罩嘅商人系谂住咧个疫情长做长有，所以我好多人会买口罩，我相信。大部分都唔係嘅，咁你亦都好可能疫情過咗之後咧，個口罩嘅需求量係驟跌嘅，咁唔通你刪咗個生產線啊？即係我想變咗我相信你真係要去投資去做嘅人咧，其實係一個長遠對香港自己呢個社會咧係有一個嘅所謂嘅 commitment， 一個嘅 承擔 喺度，係即係已經唔係再純粹去睇我盤生意啊！你俾咗幾百萬我啊，即係我 make sure 我確定我係唔會蝕錢啦、啊，或者我有錢去做，我覺得唔係呢樣嘢咯。似乎我自己對呢個問題，你俾佢當然好啦嚇、啊，但係個問題到你俾嘅時候，你邊個去申請，邊個可以攞？呢、这個亦都係一個考驗政府啦嚇。 好，關於依250億政府如何運用咧？18723，聽眾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先聽一位梁先生，梁生你好。 Hello， 你好。係， 梁先生請講啊。 咁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全部市民受影響，咁佢俾一啲津貼啊，或者發放金俾我哋，咁完全 OK 嘅嚇，幾多都得。咁我真係唔明，我真係唔明。为什么会给商界？嗱，即是很简单，喂，他做生意赚钱，那他不会分给我们的啦。 是。 那但是个问题，其实当投资失败，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过程的嘛，是吧？那还有，嗱，那间口罩厂，好的，如果政府跟他签了所有 contract 的话，这个临急时间，这个危急时间，大家合作去做了这件事，帮我们香港 ,OK, 跟着之后那个利益 ,OK,佢個方案係繼續去生產口罩啊，俾多個輔助，好似譬如海洋公園啊輔助佢咁對外去銷售，又或者香港自己來銷冇問題嘅。OK， 啊，如果淨係俾錢佢，我俾幾百萬、一千萬佢，喂，咁點解要俾嗰啲？佢可能喂，佢可能係有良心嘅商户，但亦都可能係純係商業考慮。咁我哋冇理由無端端俾錢佢哋噶嘛。 明白。 咁最重要一樣嘢啦，喂，如果係咁樣諗法，咁如果啲人輸錢點啊？即係賣樓嗰啲啊， 理解。 蝕得咁緊要。你系咪要赔翻半个楼俾我先？因为呢个疫情冇可能噶，所以呢啲钱唔系咁样使嘅，绝对。 好，原则问题，多谢你，梁先生。赵远春，不如你简单回应好吗？ 我觉得咧，唔系话即系好似话纯粹资助商界嘅问题嘅，因为商界。特別係中小企係佔咗我哋勞動人口絕大部分嘅，你見到而家嗰啲鋪頭嗰啲食肆一間一間貼出嚟話暫時營業啊、暫停營業啊，有啲又話放無薪假，即係話嗰個情況一路惡化落去咧。如果都袖手旁觀，由得佢慢慢死咧，其實係唔係淨係嗰啲商人死啊？而係佢哋僱用一批又一批嘅我哋基層、我哋嘅勞工、我哋嘅就業人士咧，都係會受到影響噶嘛。咁所以一個連鎖反應啊！大家冇乜錢又俾人財嘅時候，我又更加唔消費啦。唔消費嘅時候啊，更加個市面嘅內需又更加低啦。咁於是乎咧，嗰個惡性嘅循環咧係好弊嘅。咁但係如果能夠佢用些少錢或者幫到一下啲企業，繼續請翻啲人，咁又繼續有生意做下，那個效應咧，那個連鎖嘅效應咧，可能就會令到嗰個整個經濟咧未至於話太差咯。咁所以你從呢、這個經濟角度去睇咧，就其實嗰個效應就唔係話純粹我淨係幫某個人啊，或者幫邊個做生意啊，做咩蝕咗錢又要政府幫啊，就唔係話純粹睇呢個咁短視嘅問題咯。 好，那咁不如呢转一转另外一个亦都系刚才记者会入面呢所讲到嘅大家关注嘅就系钻石公主号同埋湖北呢嘅香港人。之前有一个说法就系话政府系咪会派包机即系接载一啲钻石公主号嘅人士返嚟香港。咁但系刚才记者会嘅说法呢就并冇呢一点。主要都系讲话呢佢哋会向日本个方面呢提出如果得嘅话呢就做一个陆上嘅隔离嘅。有一啲有咩说法。至于武汉嗰方面咧，就而家系有十个嘅香港人确诊，咁佢哋就话住喺偏远地方，咁亦都咧已经政府安排咗为90人系有需要药物需要咧送药，亦都有第五批药咧喺度运送途中啦。好啦，过去依两几日有呼声话应该系接湖北嘅香港人翻嚟，同埋钻石公主号嗰啲嘅人士点样处理？两位有咩睇法？李如华，你不如倾先啦，好嘛？ 我谂湖北嗰个情况呢我觉得就係好悲哀。嗱我唔知道香港政府佢可能真係做咗好多嘢啦，可能佢有啲嘢啦，因为佢而家讲咗几多嘢俾我哋知道呢我哋係唔知道嘅。即係所以佢係咪遇到一啲呢即係困难呢佢唔敢讲嘅呢，即係我可以想象就係喺而家喺湖北喺武汉佢哋自己本身都已經係即係好唔掂啊！你諗下佢爆咁多個 case， 咁多人入院，咁多確診啊，仲不斷爆，即係佢自己都自顧不下，佢點理得你香港人咧？呢個好自然㗎嚇。我自己就想象就係、是，好可能香港政府咧根本老鼠拉龜，係冇辦法係揾到啱嘅人係能夠安排到咧，即係香港人翻嚟嘅。咁我諗。嗱，我唔知系咪我强调，因为政府你问佢，佢唔会咁，佢唔会，佢可能系佢都唔讲啊。佢做总之到而家咧，佢都仲系重复紧佢嗰套嘅嘢，已经系两个几礼拜，一啲进展都冇。咁我自己去睇就系、這个就系个现实啦。即系将来你个现实就系、是，如果大家冇事冇干吓，即系如果中国。唔係發生咁嘅事情嘅，我相信咧好快咧，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啊，當地嘅香港人咧要翻嚟嘅話咧，好快咧，即係已經安排佢翻嚟，一個好好嘅統戰嘅一個嘅安排啦。咁但係而家就係人哋都已經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已經啊周身危啊，佢自己都顧唔掂，我點顧你香港啊？咁呢個係好現實嘅。咁呢個就係香港人自己都要諗啦。將來譬如話大灣區好，或者你一帶一路好，仲點樣去吸引香港人去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 好，鄭永春，鑽石公主號同埋湖北香港人點處理好 咧？喂，我諗咧呢、這個嗱，你話揾個包機去，以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即係個做法，幾多錢啊？係咪咁啊？揾架飛機容乜易啫？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好多嘢可能係我哋根本冇辦法能夠控制，因為譬如公主號咁樣，喂個主權國係日本啊嘛，即係你好多嘢都要透過佢同意，或者佢認為佢應該點樣做，佢要啲船啲人。俾唔俾上岸或者檢疫幾耐或者之類，呢、這個完全係唔可能，即係我哋香港係冇得冇 say 嘅。老實講，只能夠話我哋提出話我哋想咁想咁，但係俾唔俾你做或者人哋嘅國家決定係個衞生當局決定點樣做咧，係人哋嘅決定。所以呢個咧相對於被動嘅。至於湖北武漢嗰度咧，湖北嗰度咧有個問題就係話。雖然話有2000人，但係分曬喺30個城市，點樣我揾個飛機去？我就算我飛咗去武漢，咁點咧？咁有幾多人可以？因為而家冇曬交通啊嘛，冇曬鐵路，冇曬公路，乜嘢車都冇噶嘛。咁嗰幾千人點可能會去到個機場或者想翻嚟嗰啲？我唔知道有幾多人想翻啦，當你有一半人想翻嚟，咁有1000人啦。點樣由30個城市，佢哋係可以？按時候去得到某個機場嗰度，即係呢個係有我相信有實際嘅困難喺度，咁亦都可能係資源嘅問題，好似阿李如華齋咁，你內地自己啊都打緊仗啊，同埋所有嘅運輸啊、軍車又好啊、咩都好，佢哋運物資啊、佢哋運人員啊。嗰、那個 priority 一定係高過幫你話撤走，因為我哋唔同韓國、日本嗰啲撤僑，佢哋嗰啲大部分喺武漢，咁亦都人少幾十人啊，百零人 係嘛？呢度亦都牽涉到同內地之間點樣去協調同埋點樣處理啦。嗱，就嚟咧7:30新聞報道，一陣間咧我哋會繼續翻嚟有自由風，一陣間再同鄭永春同埋李月華咧再傾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向立法会申请不少于250亿元用作抗疫，包括向多个行业发放一次性津贴，持牌旅行社和零售商户发放80,000元，食肆和食品工厂等可获得8-20万元津贴，物业管理公司可获26,000元。政府又会向200,000低收入家庭每户发放平均5,000元，建筑工人亦会获得津贴。本年度的学习津贴会加码1,000元，用作检疫的公屋准住户可获6,000元补助。另一方面，政府又会向医管局发放额外47亿元，又会继续在全球采购口罩，并会出资让私人公司在本港建立生产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高度关注港人滞留钻石公主号上的事件，当局拟定交通安排之后，一定会尽快安排船上港人返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邮轮上有330名港人，有11人确诊新型肺炎，特区政府已经向日本当局提出让船上港人到陆上隔离。李家超说，日本当局会为有病征的乘客优先进行检疫，80岁以上人士优先，而一名80岁以上的港人符合条件，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有关人士将会送院治理。特区政府接获1100宗涉及2200多名滞留湖北省的港人求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由于人数众多，现时本港检疫中心已近乎饱和，要考虑有足够检疫地点或分批处理等方案安置回港的人士。他强调，要按实际情况做好规划，尽快找寻足够检疫的地方，再同内地相关部门跟进，启动相关的工作。被问到在湖北的港人仲要滞留几耐，聂德权表示会尽快做相关工作，特区政府一直评估和为安排港人回港做准备，包括公共卫生的风险，要处理回港途中避免受到交叉感染等。本港新增3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目前累计有56宗确诊个案。新确诊的包括一名独居于葵涌石梨二村的70岁男子，现时情况危殆，需要插喉。他早前在家中跌倒入院，当时已经有咳嗽和气促，亦有发烧。医管局指他原先说自己没有外游，但是医院查到他有经落马洲渡过内地。另一名新增患者是41岁住在石澳大浪湾村的女子，她是第53名患者的表姐，亦有参与青衣康美楼家庭群组个案的聚会。他们年初二晚在北角明星海鲜酒家一起吃饭。这名患者在鲗鱼涌一间公司从事文职工作。而一名61岁女患者住在上环永乐街，是上环嘉豪酒家的点心职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18-23度，明晚有几阵狂风雷暴，最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朝早持续寒冷。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近 近油麗村嘅，咁就係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油麗村，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車龍排到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都車多，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咁后少少嗰段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咁之後提提大家啦，喺偉業街因為有臨時工程，咁而家偉業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信業街交界嘅快線咧，仍然都係封閉，一大車多。最後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唔好飲。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作者雅思，声音演绎卢振业、小野。 我夏天要结婚啦，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我想到该说点什么，就说恭喜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2:30到4:00，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咁啊，政府咧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啦，就讲咗一啲嘅支援措施嘅，包括咗咧啊喺嚟紧呢个年度嘅学生津贴咧嘅金额会系增加啦，亦都会为全港大概200,000户嘅低收入家庭咧提供一次嘅特别津贴，平均咧每户大约系5,000元。此外咧，亦都会支援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同埋员工啦，亦都会咧提供1,000元嘅额外津贴咧，俾政府承办商嘅保安员及清洁工等等嘅。嗱，听朝早咧8:00到9:00，星期六问责咧，将会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咧，会都比较详细地咧去讲头先所提到嘅一啲嘅措施嘅。咁另外咧喺9:00之后嘅香港家书，亦都请嚟咧香港零售管理业协会嘅主席谢邱安仪咧，嗰讲咧系零售业啊，而家个情况到底系如何？佢哋想点有啲咩？方法可以渡过这个的经济的逆境呢？此外到11:00到12:00的108,000里呢，亦都会由国际的角度讲不同地方的一些的疫情的发展情况，包括了日本啊、新加坡啊怎样抗疫，以及世卫对疫情的评估，请大家留意了。电话旁边继续请回是李月华和是赵永春回来的。两位好。 你好。 继续呢，我想要讲一个政治事件，就是港澳办的主任 張曉明就會係轉職咧，成為咗港澳辦嘅副主任。咁佢雖然咧都係正部級，咁但係咧而香港同埋澳門嘅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同埋傅志應咧，亦都會係兼任港澳辦嘅副主任，即係總共咧會有三位嘅港澳辦嘅副主任，而且都係正部級嘅。咁至於港澳辦主任咧，就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嘅夏寶龍咧去兼任埋嘅。好啦，大家對於呢一個嘅人事擺位有啲乜嘢意見？特別有一啲嘅人士就提到咧，夏寶龍同阿習近平咧係有一個密切嘅工作關係嘅。咁相信呢個咁嘅調動咧，會有機會令到係習近平嘅政策係更加落實地去，或者係有利咧佢嘅政策喺港澳地區執行嘅。兩位點睇咧？李月華。 我即系用香港人嘅说话咧，即系我谂张晓明就肯定系炖冬菇噶啦。咁但系你话呢个新嘅组合到底对香港嘅政策有冇改变咧？我就睇唔到会有咩改变啦。咁我但系咧，因为而家疫情咧系咁严重咧，我谂习近平即系阿爷咧都唔得闲。似乎都唔得閒嚟香港住，因為實在國內嘅情況咧係更加嚴峻。咁到底下一步佢對香港嘅政策會鬆定係緊咧？其實而家我睇唔清，即係睇唔出嘅。 係。咁趙永春咧，你點睇咧？張曉明係咪一個降職嘅安排？ 表面上個職銜就係降咗半級啦，由主任變咗副主任啦。不過我就從兩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首先呢，就其實今次嗰個人事嘅大轉變呢，反映咗其實中央政府係承認一個問題呢，就係香港呢個問題呢係非常之難處理嘅。因為喺過去嗰二十幾年嚟呢，回歸咗之後呢，其實產生咗係各種各樣嘅唔同嘅情況，而呢情況呢，我相信中央嘅官員、中央嘅領導，其實佢哋都未必係認識過嘅，即係未必係應付過嘅。咁單憑中聯辦或者單憑港澳辦嘅官員呢，其實去處理一個香港咁複雜嘅問題呢，過去嗰二十幾年呢，個結論呢就真係唔係咁理想啦。咁所以今次呢，就其實呢睇到呢係整個有關於香港問題，即係處理香港問題嘅班子呢係大大提升咗嘅、由最高嘅譬如係政治局常委由韓正去揸呢個港澳工作小組，跟住而家個港澳辦主任呢就係、由呢、這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去出任嘅，三個正部級呢都做副主任，呢、這個亦都解決咗長年以嚟呢大家都其實大家都聽過㗎啦，就是、中聯辦同港澳辦過去呢唔咬完嘅一個情況，因為大家其實係冇個明確嘅從屬嗰、那個關係，所以喺協調上面呢，喺處理香港問題上面呢，兩個大家咁高咁大，有時啲嘢呢就真係唔係咁暢順嘅。咁而家咁嘅變動呢就唔係啦，而家直情呢係由國家級嘅領導人呢就坐喺上面做主任，你哋個呢都係負責做嘢，係咁高咁大，都係聽命於一個上司嘅。咁呢個呢對於協調香港嘅事務或者協調各界各方面呢，可能會比較以前呢係暢順啲。至於張曉明咧，雖然佢名義上張曉明咧名義上好似話降咗半級咁樣，但係我又咁睇，因為佢保留翻佢正部級嗰個職銜啦，喺內地嘅官場嚟講，即係話其實佢仍然係有一個即係卷土重來嗰個情況，而且佢嗰個降半級咧，佢係負責處理日常香港事務嘛，咁即係話其實做嘢嗰個咧都係張曉明去做嘅，咁但決策嗰個咧就當然係韓正同 夏寶龍， 夏寶龍啦，咁佢哋負責做決策啦，咁樣，咁所以就希望我估咧就咁樣嘅架構之後咧，大大提升咗中央對直接對香港問題處理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暢順度。至於你話緊啲鬆啲嗰個咧，就而家係其實唔會有任何嘅跡象係俾大家睇到嘅。因為成究竟二十幾年嚟 有啲時間鬆啲，有啲時間緊啲，但係都係似乎都係唔係好理想。咁究竟嗰個規劃係點呢？咁我諗擺好曬啲人，擺好曬位之後呢，再睇睇有咩出台啦。 好啊，咁好快地想問啦。咁張曉明而家呢個叫做呢，由主任降咗去做副主任，雖然都係正部級，係咪有為反修例風波負責或者問責嘅呢個咁嘅意味在內呢？李月華。 我覺得呢個任大家去點演繹啦，因為你問政府、問中央，佢一定唔答啦，亦都就算答，一定要否認啦，係咪？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就係大家都預咗一定會喐噶啦，咁而家咪喐咯，係嘛？即係呢個，如果你話唔係，唔係負責嘅，如果唔係負責，咁使乜喐啫？如果個覺得做得好啱嘅，咪繼續落去咯咁。咁你而家喐，咁梗係話嗰樣嘢係有啲唔妥啦。嗰個唔妥係佢唔夠強硬啊，定係佢係強硬得滯啊？咁呢個我哋就唔能夠作答啦。但係總之，即係呢鑊嘢就係一定係要咩鑊噶啦。 好啊，趙永春啦。 我諗係唔係純粹話啊你做得唔好啊就要你咩鑊呢？咁即係當然從我哋香港人嘅眼中睇就好似相對係比較簡單啲。咁但係喺內地官場呢，亦都可能未必一樣嗰擺企法嘅。嗱，譬如去年都大家講得好熱烈嘅，就話林鄭都要換㗎啦。咁甚至外國通訊社都出到好多文章話林鄭換人啦，邊個會上㗎啦咁樣。咁但係大家突然間出乎意料，11月尾到十二月嘅时候，阿习主席系亲自见咗林郑几次，高度赞扬佢、支持佢咁样。咁呢啲系出乎好多人嘅意料噶嘛。所以你话张晓明今次系唔系因为处理呢、這个风波啊反修例嘅风波处理得唔好咧？咁所以就会即系负上呢个政治责任咧？咁其实即系喺中央嘅角度，其实都唔系中央嘅意思。反修例可能系特区自己想做啫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嗰、那个你话往上推要佢去孭锅咧？咁即系可能佢嘅工作唔系好理想，但係中央政府、中聯辦、港澳辦處理香港問題嘅唔理想，唔係始於呢個反修例風波嘛，係好多時係真係二十幾年嚟咧，好多地方咧都係即係處理得都唔暢順嘅嚇，但即係一國兩制嘅推行咧都係好多出現好多新嘅問題嘅，咁所以今次索性就重新大改組啦。用一個好高規格咁嘅形式去管，即係去管理，即係香港事務。咁睇下嗰個效果又會唔會點？即係而家唔敢話一定會好暢順。不過即係起碼要喐一喐先啦。即係以前嗰種中聯辦嘅港澳辦，大家即係各司其職，大家又唔夾當嘅。咁即係希望嗰個情況可以改善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翻嚟咧，我哋再講翻疫情嘅問題，就係嗰講咧，內地嘅醫生亦都係吹哨人咧，李文亮之死咧所引發嘅一。连串嘅关注，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情人节，大家嘅焦点会系鲜花、朱古力、烛光晚餐。今年可能加埋防疫用品，但系有冇人会喺呢一日尝试思考下爱情嘅本质呢？今晚梁敬国、黄仲远同埋嘉宾两性关系顾问容会会同大家讲一下一个敏感嘅话题：爱情坟墓。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大地在我脚下，边个敢喺朕面前称霸啊？ 刘永大哥， 你系大哥细哥噶？叫皇上， 系皇上，皇上，我哋咧就收到一个线报，有一个小国叫手下留情，想同皇上你结盟。 有啲咁嘅事咩？喺边度啊？ 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出现噶。 好，我刘永就即管去睇下。起驾， 谢皇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电话旁边继续找回赵永春和李月华两位回来的，因为跟着就想讲是内地的眼科医生李文亮，他是最先发出一个疫情警报的其中一位医生来的，但就被内地当局以造谣为由训诫，然后自己都受到感染不治身亡，引起了内地的广泛的回响。中国驻英国大 大使刘晓明咧，佢近日咧出席英国广播公司嘅一个节目嘅时候咧，系赞扬李文亮医生咧系英雄，亦都强调咧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咧。調查組會查明真相嘅。咁此外咧，內地亦都睇到有一啲都相當之重份量嘅知識分子，包括咗係清華大學嘅教授許章潤，以及係北大嘅教授張千帆等等咧，都發出咗一個嘅公開信。除咗係悼念李文亮之餘咧，亦都係要求當局唔好以防疫為藉口，非法終止憲法嘅公民權利，包括是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也都要求将2月6日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而这一日也是李文亮日。好了，李月华怎么看这个即是内地的处理呢？李文亮事件 我想是即这个是在民间社会那里，即李医生那个的过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荡，即是很自然地其实大家去看得到的问题，即係疫情係一個嚴峻，但係其實佢嘅成個制度冇辦法令到一個咁影響人民生活生命嘅信息咧，係好自由地去被重視，即係被當局重視，反而係被壓制落嚟咧。呢個其實對成個國家影響更深遠。咁但係应该点讲？就系佢嗰个而家民间嘅诉求咧，其实已经我觉得系执政嘅即系中央政府咧，其实佢都系会担心嘅，因为咧当民间系开始诉求要有自由嘅时候咧，佢疫情佢可以压制，但系呢个诉求嘅时候咧，佢会担心即系一路去烧落去嘅时候咧，佢控唔控制得住？咁我自己唔系好乐观。我自己唔係樂觀，而家因為疫情係即係點講慶合合啦嚇，咁當然你好多好多嘢你即係你唔可以係咁高壓咁壓落嚟啦。但係一過咗之後，會唔會真係會尊重民間嗰個訴求？喺呢個言論自由方面，喺成個制度上邊可以有啲嘅改革咧？咁我自己唔係太樂觀。 好，趙永春點睇內地嘅迴響？ 我從官方嘅所發表嘅言論啦，包括埋你話駐英大使所講嘅説話咧，似乎對李文亮今次提出嗰啲警號啊，係予以肯定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佢今次嗰個所謂響警號，但係又俾人哋話佢多事啊，仲扣押咗佢啊之類嗰啲咁咧，其實咧係對個國情咧係起咗好大嘅衝擊嘅。過去好多嘅官員啦，即係各級嘅官員咧，為咗保住個官位咧，好多時就情願乜嘢都以維穩行先，樣樣都千祈就唔好出亂子。咁有啲咩唔同嘅聲音啊，或者可疑嘅聲音，或者咩就壓咗先啦，咁樣呢個就好多時咧官場嘅嗰種文化。咁呢個喺民間的確係好多時係有一啲反彈嘅。咁今次而家。證明你咁樣嘅以維穩嘅心態去壓制一啲言論，原來會出咗個大亂子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對全國嘅各級嘅官員咧，都會俾咗一個新嘅一個信息出嚟。你哋係要運用個智慧，點樣喺維穩同埋一個風險之間咧，係取得個平衡。而家唔係話維穩至上，就因為維穩咧，我就乜都要壓制啊，乜都要撳嘅，係咪？有啲可能好合理嘅聲音，或者有啲係唔同嘅意見，但係係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嘅話咧，就唔應該用維穩嗰個咁嘅力度去打壓嘅。咁所以咁，但係你話冇，亦都冇一條規例話點樣。咩噶嘛？你話言論自由喎，咁你國家憲法都保障咗啦，只不過執行係點樣執行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未來嘅日子咧，各級嘅官員喺面對同類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要運用個智慧啦。邊啲先至係社會動亂嘅，會引起社會麻煩嘅嘢？啊，邊啲咧就係鬧事嘅？但係邊啲真真正正咧係有即係風險提出嘅咁樣？咁呢個咧就我覺得長遠嚟講咧，對整個中國嘅內地嘅官場咧係起咗好大嘅衝擊嘅。 嗯，好嗱，講翻 我想少少反應。 有少反應 嘅。 即係我覺得嗰個唔單純係各級官員咧，即係嘅問題。即係如果你上在上嘅人唔係咁樣嘅，有咁樣嘅要求嘅話咧，你下邊嘅人自然唔會係咁啦。咁所以其實歸根究底咧，到最終嘅咧，其實都唔係各級官員自己點去拿捏嘅，而係你由上。会不会是一个真的彻底的改革呢？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仍然是沿用住，即是你现在见到你现在见到譬如人民日报都好啦，不是大篇幅地去讲疫情的，它还是大篇幅地讲跟习近平见啲乜嘢见啲乜嘢，是一啲完全如果用香港说话就是超离地，然后你不是急民所急的嘢，你仍然是奉承緊一个当权者的作为。咁如果呢个当权者唔去自即係唔去自己去下即係去唔好讲我下诏罪己啦，而係唔去自己去改革嘅话呢，我睇唔到呢，即係下面嘅官员可以点样可以点样去佢今日咁样去做，咁听日呢就已经可能已经被人哋点讲撤职好，或者係追究好。咁呢个係冇办法嘅，唔係我觉得唔係各级官员自己嘅事。 嗯，好，跟住呢其实我想讲返呢香港嘅情况嘅。因为呢就係、香港嘅各样嘅物资啦，包括咗係口罩当然係啦，除此之外呢米啦、厕纸啦、盒装纸巾啦、一啲嘅即係清洁嘅用品啦，譬如係漂白水啦，咁另外当然即係消毒火酒嗰啲啦，其实呢喺市面上呢你都见到供应係相当之紧绝嘅，咁亦都呢出现米啦、厕纸啦係抢货嘅情况。咁尽管呢譬如口罩嗰方面，之前叶刘淑仪讲过话政府正係研究呢管制个售价、限制个售价，咁但係后尾政府亦都再讲返就话唔会做嘅。物资嗰方面呢尽管咧就系供应商咧同埋政府咧讲咗好几次咧，就系米啊、厕纸咁样咧系供应系充裕嘅，不过依然系大家出现咧一个抢购嘅情况。嗱，两位你哋点睇而家市面上呢一个咁样嘅情绪咧，应该点样去应对咧？赵永春讲先啦。 我谂要立例去管制某一啲嘅商品嘅物价嗰个咧，就要小心啊！那个就。唔係話即咁容易做到，即除非你嗰樣嘢係由政府統一自己去買啦。咁否則話你喺民間嘅商業活動裏面呢，你話我要定咗某一個價嘅時候，咁但係你又唔理來貨價係點喎，你話我總之我零售價係咁樣，咁可能呢根本都冇人想做添，有咁嘅機會。但如果你將佢譬如列成為一個當戰時物資咁樣嘅級別呢，咁喂，咁好多醫生都提出啦，唔係淨係口罩嘛。咁你洗手液呢，好多人話洗手仲緊要過戴口罩啊。咁酒精呢，廁紙呢，咁係咪所有嘅抗疫嘅所有嘅 item， 所有嘅物件你都定一個價喺度呢？咁你定咗出嚟，咁零售商係咪一定要跟呢？咁、即係變咗整件事慢慢慢慢傾落去呢，就唔係話咁簡單話喂，我啲嘢貴喎，政府立例去限佢啦，咁就唔係咁簡單嘅。咁但係你話居民嗰個恐慌嘅情緒呢，咁我有時即係可能我唔知啦，即係每一個人有自己嘅評估啦，或者有啲人真係好驚，有啲就冇乜嘢嘅，有啲就點會無啦啦就去搶幾廿條廁紙擺屋企做咩呢？咁我覺得呢個呢亦都係由返啲人自己嘅判斷嘅，亦都唔關係到話政府，即係你可以話俾聽我供應係點，但係決定於搶唔搶購仍然都喺個別嘅居民嗰度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政府可以呢方面可以做嘅嘢其實唔多囉。 好，李耀華呢， 我觉得那个不是单纯是讲一个商品就是要管制的价格，就是有违这个自由经济，而是整个疫情由在内地爆发，香港都还未有确诊开始呢，你见到政府官员那个处理的态度呢是令你无信心的，那个不只是口罩的问题，譬如封不封关啊，即是那些整个所有的措施呢，是令到你无，是令到不单止是说原先已经对政府已经你讲话半年的反修例运动有成200多万人对政府是不信任。而家其实你真的去问一下是南王都不信任他啊，即是现在很多人呢即是因为这个口罩的情况呢是嬲到这个政府不得了，是嬲到林郑不得了。即 是政府在很多在整个防疫的措施上面呢是令到香港人没信心。所以你说呢啲人去抢啲嘢系咪不理性，系啊系不理性㗎，使乜抢米啫，使乜抢厕纸啫， 系 嘛。即系你中国可以入唔到，你都外国都可以入到嚟啦，因为外国冇呢个短缺啦嘛。 但系就系一个情绪嘅表现啦。 系啦，所以而家如果单纯去话呢个系商品，我哋唔应该管制价格呢，系只系问题嘅一部分。 好多谢晒两位，唔该晒，拜拜。